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都同时播出紧嘅 Beautiful Sunday 啊！虽然今朝早咧，我自己出门口嘅时候咧就有啲嘅雨水，不过咧无论任何天气都应该影响唔到你追求一个美丽星期天同埋一个新星期开始嘅呢一种正面嘅心态嘅。 点解开始会想过结婚？点解开始会识发奋？点解开始觉书中有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点解开始被催促要成亲？ 一枝花，你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羡慕吗？男人一枝花，你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信我吗？啪啪啪啪啪。 点解开始会想过？买楼，点解开始会不再收？点解开始要啤酒转红酒？点解开始会中意野狗？点解开始冇乜老友？点解开始要起身着神褛？ 男人一枝花，佢当我老。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羡慕吗？男人一枝花去当我老花，男人一枝花绝未害怕，其他的一枝花你会信我吗？八八八八八。 听过来自李克勤的《一枝花》。 听过来自 Rambo 的 Lofta 之后，这首作品我觉得是非常之有夏天的气息的。今日如果都有计划一些水上活动或者是室外活动的话，这只歌啱晒你 的。你以眼睛摄服我，我以眼睛摄服你，每个细胞看穿你，与握手委头是你，你也觉得你极美，故意散发薄荷味，吸收身边的冷光，不必花钱买电器。 走咗黎明嘅呢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接吻宠太不太放，神秘笨立推到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翻滚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抱紧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笑反正是我是我，搞笑中戏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气势掉我。Don't you know？ 扮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揾食我一样到底。Don't you know？ 除咗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 Don't you know？发掘瞬间遗忘，发掘 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作反正是我是我。 听过来自 ERA 的我们不错，点我冇18723888。今朝早如果都有一啲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生日嘅点唱或者祝福说话，可以打电话嚟亲口讲啊！187238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啲点唱嘅说话咧，想自己亲口讲，或者有啲嘅说话祝福，想自己亲口透过大电波送俾你一啲好记挂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打通呢个电话啦，18723888，可以同我林慧一齐倾下，分享下，希望亦都可以令到你嘅生活更加多啲乐趣，多啲乐事美事。

Tahun ini aku tak kuliah di Hong Kong tahun kedua, mau tahun ketiga next semester. Aku kuliah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佢话佢而家咧就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书，嚟紧就会升三年级。嗱，我知道你咧主修工业工程噶、哦。呢一科听落好似好少女仔会读，点解你会拣呢一科嘅？ 而且 jurusan yang aku ambil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kalau di bahasa biasanya orang bilangnya teknik industri， emang gak banyak cewek yang ambil teknik industri karena it's teknik it's engineering， jadi gak banyak cewek。tapi karena aku suka fisika， aku suka matematika， tapi aku juga mau terjun di dunia bisnis， jadi teknik industri menutupi semua yang aku mau ini， karena teknik industri jurusannya luas， jadi aku bisa milih berbagai kerjaan yang aku suka。 佢话因为佢好鍾意物理同埋数学，同埋佢而家读嗰科呢其实包括咗好多佢想读嘅嘢，包括有商业同埋一啲实践嘅部分。而毕咗业之后，佢可以选择嘅工作亦都有好多，咁所以就揀咗呢一科囉。咁点解你会揀嚟香港读书嘅呢？ Kalau kuliah di Hong Kong sebenarnya waktu kelas 11 aku tidak enggak ada pikiran sama sekali buat kuliah di Hong Kong karena dulu maunya kuliah di Jepang. Tapi waktu itu liburan summer, liburan kenaikan kelas sama papa mama diajak liburan ke Hong Kong. Terus papa mama bilang coba kita sekalian lihat kuliah di Hong Kong gimana, mungkin ada yang cocok. Terus waktu liburan itu aku ngerasa bahwa wow, tinggal di Hong Kong sangat praktis ya dibandingin sama tinggal di Indonesia. Mau kemana-mana gampang, ada MTR, ada bus, ini gak mungkin hilang. Ya, salah satu faktornya adalah aku pilih kuliah di Hong Kong adalah itu. Dan juga karena aku anak cewek, anak pertama, jadi papa mama agak protektif ya. Tapi karena Hong Kong gak terlalu jauh dari Indonesia, cuma 5 jam kalau naik pesawat. Jadi kalau papa mama mau jenguk, mau lihat, sekalian liburan juga gampang, gak jauh. Terus papa juga ada kerjaan, sering ada kerjaan di Hong Kong. Jadi kalau ada business trip, bisa sekalian lihat anaknya gitu. 佢话最初咧，其实谂住去日本留学噶，不过嗰阵时暑假。爸爸妈妈呢就去香港度假，跟住就话不如都睇下香港嘅大学啊。嚟到香港之后，佢发现去边都好方便、哦、有地铁、巴士，真係一啲都唔怕挡塞路。同埋佢係屋企第一个小朋友，爸爸妈妈呢都好保护佢。而香港同印尼又唔係好远，坐飞机都係5个钟，有时爸爸出差嚟到香港，顺便仲可以探下佢添。所以呢就揀咗嚟香港啦。咁而家冇同屋企人住，要自己住，有冇咩唔惯啊？ Pertama kali ke Hong Kong perbedaannya karena aku semua masak harus sendiri. Karena kalau di rumah kan mama siapin, mama masak. Tapi kalau di sini aku harus mikir besok mau makan apa ya, besok mau masak apa ya. Jadi itu pusing ingredients-nya, bahan-bahannya enggak ada. Terus pusing masaknya enak enggak, takut gosong gimana. Tapi kalau di rumah kan ada mama yang masakin, jadi gak perlu pusing masak. Tapi serunya adalah karena aku harus masak sendiri, aku jadi suka eksperimen, coba masak masakan Mexican, coba bikin taco sendiri, coba bikin spaghetti sendiri, yang kalau di rumah aku gak akan bisa coba gitu, gak akan mau coba karena ada mama di rumah。 Ivan 刚刚就提到，他说当然会啦，最头痛的就是要自己负责煮嘢食，又不知道煮什么好，又要买材料，因为之前都是妈妈负责煮嘢食的嘛。最初来到香港的时候要自己煮，又怕不好吃，又怕会不会烧了个厨房的。但是有趣的是，当他开始自己煮，自己负责煮嘢食之后，他开始了很多新的尝试。他会尝试去煮墨西哥菜、粟米饼、意大利面，这些都是他在印尼屋企的时候不会做的。相信最初一定会很不惯的，但是适应过后，你发现自己开始可以什么都处理到的时候，除了自己会很有满足感之外，回到屋企，屋企人见到你的成长，相信亦都会觉得很开心。下集不如讲下你不同的兴趣啊。今集多谢晒 Irene，Thank you。 Netizen ku kamehameha 我哋听一听李女士嘅电话咯。早晨，李女士。 系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点啊？ 系啊，系咁我个女咧，16号咧就开始正式投入工作啦、第一份工。我都知道佢咧嗰五年咧实习都好辛苦啦。 系。 咁而家咧，终于就可以完成啦。终于就可以正式出嚟做嘢啦、我希望佢咧努力啲啦。聆听多啲人点样做呢份工啦、我谂对佢咧会有帮助同埋耐心啲咯。 系，所有工作都系嘅，真系嗬，即系耐性啦，然之后要慢啲嘅节奏去观察人哋啦，然之后从人哋嘅身上可能去学到一啲嘅东西咧，都系必须嘅。咁 之前嗰五年虽然系好辛苦，但系已经过去啦。 吓， 希望佢好开心咁完成份工。 咁会唔会出嚟做嘢仲辛苦噶？ 因为佢系做护理嗰啲咧，我谂佢可能会比较又要适应时间啦，即系要轮班啦，咁佢自己又要适应做嘅工作啦，所以可能佢会觉得比较即系吃力啲啦。虽然佢平时都有去实习嘅，但系都话觉得都比较吃力啲嘅。 但系选择得做呢一行，本身个人应该都系，即系我相信第一就系要个节奏愿意慢落嚟啦。第二就系、其实你讲得啱啊，聆听同埋观察都好重要，因为要睇人哋嘅需要系点样，或者睇人哋嘅感受系点样啦，先至可以即系自己去做自己嘅工作嘅，即系不能够话净系自己做自己嗰份咁。 系啊，因为个个人都唔同噶嘛， 系啊， 所以我希望即系佢可以。即系慢慢适应到啦，我都 应该佢都会俾心机啲，会跟住会努力噶啦。 嗯，我相信你对佢都有信心嘅。 系都有啲，咁我想咧点唱首歌俾你听，我唔知你今日搵唔搵到啦。如果搵唔到，你试下帮我下个礼拜可唔可以播？ 好啊，好啊，请讲啊。 系韩文嚟嘅 ，You can't sit with us。 嗯，呢、這个可能就真系要去借先搵到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系边个唱噶？我想问下呢首歌。 啊，系韩文嚟噶，我但系我唔知边个歌星，因为你中意听韩文嘅歌，我就知系翻韩星唱嘅啫。 哦，等我尝试去搜寻下先。 嘅歌， 嗯，好啦，多谢晒你啦，咁啊，希望佢顺顺利利啦，拜拜， 拜拜。 呢个好紧要，我觉得即系搵到一份自己愿意去做嘅工作，而且咧仲。一定系已经预计咗要付出咗好多嘅劳力啦、精力啦、时间同埋耐性，呢、这个非常之唔简单啊！希望佢都可以顺顺利利啦，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之余咧，亦都可以令到人哋咧都好中意佢，投入呢一个行业同埋工作啦。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吕先生，早晨， 早晨 ，Bobby， 系啊，早晨啊，点啊你？ 好开心啊，打个电话俾你啊，真 系 好开心、 啊，系嘛？我估你有开心事先打嚟嘅系咪咧？ 是啊，我今天有呢个有两粒星啊，生日啦， 咁好啊， 是啊， 嗯，系边两个啊？分别 大粒嗰粒咧，系我太太林东云， 哇，呢个紧要啊，呢个 紧要啊，真系，过两日咧，过两日就佢生日啦， 嗯， 咁细粒嗰粒咧就我大孙女， 嗯， 吕哲月晴， 吓， 就听日生日， 嗯。 咁我祝佢两位嘅话咧，尤其是我太太嘅话咧，就身体健康啦， 嗯。 好开心心啦， 系孙女， 孙女大孙女嘅话咧，吕月晴嘅话咧，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啦， 嗯， 个孙精精力啦， 系 做好榜样俾妹妹啊，吕月玲啊， 吓、哦，我一路都估紧到底大孙女有几多岁咧？ 大孙女啱三岁满啊！ 哦，呢啲年纪好得意噶， 好好玩。寻日我个细仔好有心啊，请我请。请请食饭啊！ 哦， 咁啊，成家人同埋佢，成家人同埋佢，同埋我大仔啊嘛，一家人同埋亲家嘅话咧，一齐出去食餐饭， 哦，真系 开心心。 嗯嗯，同埋又可以聚下咯，可叫做即系， 系啊， 都可以揾一个机会，卒之都见一见啦。我谂系咪因为疫情期间都少咗好多家庭聚会啊？ 少就少咗，但系问题咧都好啲啦，而家好多啦。 系啊，而家好好多，同埋因为多咗人接种疫苗嘅时候咧，好似感觉上觉得出街都安全啲咁样咯。 系啊，香港点、嗯？香港真系好地方嚟嘅，你谂下，咁、 啊、 多地方咁多事，香港有两人确诊。 系啊，已经好叻啦，我觉得。 好叻，好叻。 不过唔好赞坏佢。 因为我喺度咧，特别多谢我太太啦、啊，我太太呢几十年嘅话咧，同我同甘共苦， 嗯， 好难得。咁我咧就希望佢咧就身体健康啦， 嗯， 开心嘅心啦，我亦都会 keep 好自己嘅话咧，同佢继续行啦， 嗯嗯，啱啊，呢个心态好好嘅，即系除咗个本要健康之外咧，你自己又要健康埋一份， 啊、 一齐喺度鼓励大家要健康。 我身体已经麻麻地啦，其实即系体力不如啦、 嗯， 但系问题讲，我每日都希望自己嘅话咧，可以 keep 好自己。 嗯，系咪都要 keep 住做下运动啊？喐下啲手手脚脚咁样啊？ 都系有，但系好多我等退化嘢，晚上有时好难讲。 明啊，明啊，都会啊。其实我自己身边屋企好多长者都一定会。讲真，年纪一日大咧，你唔好话去到要几多岁啦。我哋呢啲譬如真系卅几岁，可能有时都会整亲过嗰啲地方，又会周身骨痛啊咁。咁但系有时保养或者学你话斋咧，即系注重自己健康，譬如饮食啊、作息啊等等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啲嘅，真系。 因为太太对屋企嚟讲嘅话贡献相当大嘅，呢、 嗯、 十几廿年嘅话咧无私奉献， 嗯， 我真系好感激佢。 嗯，一家大细都系佢照顾，梗系咯，系咯、 啊， 付出咗好多时间同埋爱心。 系啊，我所以嘅话咧，我希望我都 keep 好少少。啊，同佢双双携手啦！ 呢个目标好啊，我都希望你哋大家都系啦，即系无论系太太啦、大孙女啦，同埋你啦， 好细，但系好难，我觉得有时都难 希望打得到啦。 我相信得嘅，有志者事竟成，喺呢一方面都系一样嘅啫。即系你自己，总之咧就 keep 好啲，有啲嘢咧可能就适量咯。譬如中意食嘅嘢，可能又唔会话样样嘢食得太多啊，唔好过量。咁我觉得就应该 OK 嘅。即系最紧要都系话平衡噶嘛。譬如均衡嘅饮食啊，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啊，又有啲唔同嘅活动做下咁。咁其实应该人咧就无论系精神上啦，或者系心情啦、健康咧，都样嘢都会好好嘅。 最紧要心情好啊！ 系啊，好紧要噶。 健康会好。 好似你咁啦，嗱，你譬如今朝早你谂起有啲嘅开心嘅嘢，你又打电话嚟啦。咁你自己讲一次，又再开心多一次啦。咁你咪又健康啲咯。 讲噶，但系问题嚟讲，反正我电话通咗之后，我乜都唔识讲。 通常都系咁噶，个脑会一片空白噶。 一片空白嘅咯，本来话。我早几日已经谂住打电上去节目啦。 哇，好嘢、啊，即系已经谂定晒讲乜嘢噶咯。谂 定晒讲乜嘢，差唔多要写讲词咁滞啦。 通常咧唔写讲词咧就讲得自然啲嘅。如果照住读咧就觉得好似都系照住读啫。咁而家你都系讲紧心底说话嘅。 我讲心底说话， 梗系啦。 我真系我大孙女嚟讲系好乖嘅，好懂人，好叻女嘅。我寻日见到佢又好开心，因为我哋唔同住啊嘛。 有冇话即系定期都会见下面咁样噶？ 少啦，而家都 个个都 落咗入啦，都系。 系啦，而家都系咁啦，即系好多都系我自己有时同屋企啲长辈通讯都系，即系间唔中咧就 send 下啲小朋友嗰啲相啊或者片段出嚟啊嘛，睇下啊，唔会话下一次见嘅时候，我已经大咗咁多，你知小朋友大得好快 咁。系啊，我辛苦好好嘅，佢揸段时间就 send 过嚟噶啦。 系啊系啊，咁样好。 我起码可以有沟通嘅，相当唔错，我 真系好啦。咁啊，希望啦，屋企越嚟越有生气啦，同埋个个都健健康康啦。 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 我想你揾首歌系陈百强唱嘅，点俾我太太听？ 好啦， 我太太就系陈百强迷嚟 嘅。哦，好嘅，好嘅，冇问题，冇问题，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你， 好啦，唔好客气，拜拜。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江女士，早晨。 早晨啊，林小姐。 早晨，叫我林慧德啦，唔好客气啦。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打过几次都唔通。我今日好开心。因为我个仔今日生日，49岁。 哦，好嘢喎，49岁。咁你系已经陪佢过咗49次生日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我亦都好多谢佢哋家社嘅系叔嘅。咁啊，同佢搞个生日会听日。咁啊，好开心咁样咯。咁我都。咁我又另外恭喜我个孙系8月23号生日， 系 吓，咁咧佢就希望佢工作顺利啦，同埋身体健康啦。咁我都希望各个全香港都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快啲同过去啦。 我都系咁望。 我都开心啊，打通， 我都开心啊，听到你打电话嚟，因为你话原来你试咗好多次啦，咁直至今日都成功啦。 系啊，亦都系今日正日生日咯，咁好咯，我哎呀，再试多次啦，咁样咯。 咁真系好啦，有时系咁嘅缘分嘅嘢嗬，即系都唔知几时打得通。咁但系打得通嘅时候咧，又会有啲意外嘅惊喜嘅。我都希望你今朝早打通咗呢通电话咧，即系除咗祝福你身边嘅人之外咧，亦都可以啦，令到你自己都可以开心啲啦。 系啊，真系好开心。 咁就好啦。 唔该晒你， 唔好客气，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拜拜。 为头先吕先生找来一首陈百强的歌曲，这首歌我自己都很喜欢的，不是经常会播它，不过我觉得要一个正向的人生态度，这首歌的四个字很重要。怎样才可以呢一路这样鼓励着自己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呢？记住这四个字，无论遇到任何的风浪都要乘风破浪，陈百强说的。 路过风浪，渡过汪洋，任你驶进，任意漂泊，潮浪泛起，暴雨风，若何迷乱不自我，在那 哋赶紧咧听埋呢一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吓。早晨， 啊林慧小姐， 系啊，早晨啦， 点 啊？ 袁女士， 袁女士早晨。 啊、今日咧，我好开心就打到电话，因为我女听日咧就生日， 系 咁咧，我仔咧就13号咧都生日，好祝咗。咁咧我就都好多谢我先生，为屋企付出咗好多，无论工作啊、金钱啊，咁样都支持我哋，俾我好大嘅鼓励，同埋俾我可以出去做下义工啊，咁样咯。 嗯，咁啊几好喎、 啊。系啊， 即 系 好支持你系嘛、 啊， 即系发展下自己想做嘅事情。 啊、 嗯，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开心，今日打到电话。 嗯，我都多谢你打通呢通电话啦。希望你嘅人生可以越嚟越精彩啦，同埋遇到唔同嘅事情都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 系咁话啦，大家喺香港而家嘅疫情咧，大家都要努力咯。 啱啊，啱啊。好啦， 同埋就我家姐，今日呢个月尾都生日，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 好啦，最紧要个个健健康康，你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袁女士。 多谢。 好啦，拜拜。系听到嘅咧，都要个个都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啊！ 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强，呢句奥运格言大家都听过。但你又知唔知奥运格言而家正式升级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支持东京奥运嘅同时，一起支持残奥，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龙虎榜盘州精选， 入行几多年都继续俾啲挣扎。 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开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 随风飘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飞进吧。 阿 Mac 觉得家谦为佢写嘅呢首歌令佢充满勇气，亦都描写咗佢入行一路以嚟嘅心境。人生仲系冇办法完全掌握嘅，但永远都不向宿命低头，要挣扎，要坚强。作曲监制林家谦，填词冯重兴，编曲 Regeneration 林家谦。上榜三星期，回落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林欣彤、林中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我们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早晨早晨。今个时段呢，即是第二个钟头呢，就多了一个的语言啦，就是印尼语啦。格先生，我真的想说呢，我最近呢留意到一样东西。其实呢，我不嬲呢都会即是星期日的时候呢就会望下啲格格的装扮啦。同埋我都会呢留意一下他们，譬如会不会查一些只是印尼才有的味道的那些油啊，各样东西。因为我很喜欢那只味道。咦，你怎么笑到这样的？ 没事继续。 是啦，格先生知道我很喜欢闻那些油啦。咁我想说我最近呢有几次呢在街那里呢，我就闻到呢，我第一个观感是这样的，我闻到有香港人搽过一只油。 你 sure 是香港人，不是好像我这样。 嗱，你听我讲埋个故事先。个故事就系咧，嗱，我有一日咧就去嗰啲叫做日用品店啦。咁我就系行过，就系买一啲生活必需品咁样嘅。咁啊，都系啲防疫用品啦。咁我就闻到咧，隔篱咧同我一齐选购紧货品嘅嗰位女士咧，身上面有一种咧系我肯定系印尼先有嘅味道，即系嗰只油啦。咁然后呢我就开始，即係你知我好鍾意嗰隻味呢，我就会即係有少少好似我唔係特登闻嘅，咁但係因为佢嗰隻味都几浓烈㗎嘛，通常呢，咁然后我就会闻多两下，確認下自己係咪真係闻到嗰隻油啦，同埋我就会不其然咁样望望，咦，香港人，香港人有喎，咁样啦。其实我有少少冲动想问佢你边度买嘅，因为我想知道香港系咪真係而家多咗地方有得卖呢，普及到已经连香港人都会鍾意用呢。咁然后后尾呢我就听到佢打电话。佢打电话咧就唔系讲广东话嘅，跟住我先至发现佢唔系好似你咁添啊，即系佢直情唔系华侨，佢直情系印尼姐姐啊。 哦， 但系咧佢真系好似一个香港人，无论系你肤色啦，或者系即系佢成个嘅衣着打扮啊，佢都系真系好似一个香港人，佢仲要系似咧嗰啲翻 office 嘅打扮啊。即系佢未至于话着行政套装咁夸张嘅，但系佢即系譬如佢着嗰个嘅 T 恤，再加埋嗰条嘅布裤咧，佢完全系好时尚噶 ，smart casual。 smart casual 咧，但系佢系一个平日嚟嘅咯。咁然之后我就见到佢帮手买完嗰扎嘢之后就即系走咗啦。咁我就哇好犀利喎！原来而家咧即系好多印尼姐姐咧融入我哋融入到啦，系完全系分唔到系印尼姐姐嚟嘅咯。 格 Barbie 自己屋企嗰个印尼姐姐都唔似印尼姐姐啦。 嗯，算唔算系唔似咧？我觉得佢个样子，因为印尼人有啲都真系几靓噶嘛。我觉得佢喺靓嗰个 sense 系几似印尼姐姐咯。 啊，但系佢皮肤咧都系好白嘅。如果格 Barbie 嗰个姐姐，同埋个 styling 嗰阵时，我见到佢嘅时候，即系比较偏香港式噶啦。 系，因为同我哋一齐买嘢啊嘛，成日都咁就会好似我哋嗰啲打扮咯。 嗱，咁因為我都要分享我一個經歷啦。咁、如果呢、這個呢種油啦係係暖噶嘛，之前都話 係啊係啊， 都係印尼帶過嚟嘅。咁咧就通常我係冬天嘅時候我中意用嘅，因為暖身啊嘛，我覺得就咁又平時如果係肚唔舒服嘅時候咧，就會大量大量用噶啦。咁通常如果係用都係去廁所去嗰度擦一擦喺個肚煲度啦。咁有一日咧，我喺翻工個地方嗰度咧，就有時都會有啲大。印尼人都会上去那里的。那我就去其中一格 cubicle， 因为去过洗手间那里。那就是有那阵味啦。那有一个人我认识的就入去那间即是 public toilet 的公厕那些入。他一入去呢闻到那个味道，他即刻去那里大声嗌先生，我在里面几乎在里面是不是只是一格的，很多格的。但是知道是我。为 什么呢？ 因为那阵味道。 但嗰只油壳，你话斋应该都唔系净系得你有啊！ 但系佢咧就去嗰度咧，就用一个 logical deduction， 即系慢慢喺嗰度分析咧，觉得系个餐食我咧系好高嘅，就系大声嗌咁样咧系冇错嘅。但系我真系觉得佢好 smart 咯， 同埋佢好大胆啊！ 同埋好大声，真系佢真系好大声嗰度嗌。 如果唔系先查咧，咁就搞笑啦。不过 系嘅，冇人认， 最多冇人认咯，咁啊系，所以冇损失噶，可以试试啊呢、這个。几率都几大，原来。 My life is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咧，咪后就同我分享咗一个，我觉得都几古怪嘅故事、哦。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呢个系社交平台嗰度我留意到嘅。 嗯， 因为呢个系关咧印尼有一个 organization 咧系话系会帮啲印尼啲 overseas workers 嘅，即系去外国打工嗰啲人啦，可以哥哥可以姐姐，乜嘢国家都有嘅。 嗱呢一啲咁样嘅组织话去提供协助，其实都多的士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到底呢个组织本身。真系喺印尼做啲乜嘢，同埋佢提供嘅系乜嘢嘅协助先？ 佢系会有出一个卡咧，for 一个俾啲印尼佣工嘅，就同埋话系会有啲验疏啦。如果地翻嚟有啲乜嘢事嘅时候，同埋呢个真系有少少行同印尼政府嗰度系有拉楞嘅，所以就去讲啲嘢咧，都系照讲，都系关于印尼姐姐嗰啲或者哥哥去外国做嘢嗰啲 protection 嗰啲，系应该照讲系都有少少官方成分嘅，系咁样。但系有呢几日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咧，真系我个人都觉得系好奇怪嘅。 系咁，到底系咩事咧？ 這個、呢个咧就一个呼吁同埋一个 post 嚟嘅，佢就话咧就而家都系喺世界嗰度发生好多事啦，亦都系变做咧系啲印尼人去外国做嘢嗰啲咧就可以试下。有機會咧可以做生意嘅係話，咁就有四樣嘢，啲外國做緊嘢嗰啲印尼人咧可以做嘅，其中一個咧就佢話你可以試下做tour guide。即系带人哋去睇， 即系导游啦， 导游嗰啲啦，佢就话。但系当然，而家你要等到真系有啲tourist 嚟嘅时候咧，你先可以继续做呢样啦。因为你最熟悉噶嘛，嗰个城市嗰、个地方，咁你当然你几一个星期最多都系你唔使做嘢嘅时候，休息嘅时候，你做嘢嘅时候都几个钟嘅啫，带啲人嚟嗰啲。又認識緊呢個地方。第二樣嘢咧，你係如果係女性嗰啲，好似印尼姐姐咁樣，你應該熟悉印尼嘢食噶嘛，咁你就可以咧開始咧諗有冇得做啲飲食嗰啲 business。咁樣。咁咧第三樣嘢咧就介紹可能你哋可以試下做 YouTuber。咁最後一個咧就話係可以都係幫手，如果未翻印尼嘅時候咧，就問翻印尼嗰度有冇人要買啲特別啲嘢啊，咁我就一次過幫你買。 即係代購啦。 係啦，做呢一樣嘢啦。咁呢一個咧係印尼嗰度嗰個 organization 出嘅呢個 po， 擺上去社交平台，一擺上去咧，哇！外国嗰啲做嘢嗰啲印尼姐姐，我睇通常都系印尼姐姐嚟嘅，好大反应。 嗱，我想问多一样嘢啫，就系到底呢一个组织讲嘅时候咧，嗱，佢头先就系打正旗号话系一个话帮一啲喺海外工作嘅印尼人或者系即系其他嘅人啦， 俾啲贴士你。 好啦，请问佢系意思系佢喺海外工作期间可以做啊，定系还是海外工作完咗之后可以喺翻嗰个地方度发展先？ 佢系冇讲得咁详细。但系咧，就系嗰度咁样写嘅时候，就系话系印尼佣工，即系如果你 understanding 咁样睇咧，就系你做紧嘢去外国嘅时候咧，做埋呢啲嘢啦，类似呢啲啊，个 understanding 系咁样， 咁就唔啱。 嗱，咁咧。 就啲 comment 咧喺嗰度咧就已經開始好多啦，好熱烈討論，同埋我見到咧係有兩個地方啲人咧喺嗰度comment 得最勁嘅、 嗯， 第一咧就係、是、新加坡做嘢嗰啲人、 嗯， 第二咧係香港做嘢嗰啲人，佢哋咧第一時間就即刻打唔該。他們因為叫這些是叫做 admin， 麻煩 admin 哥哥或者姐姐、 嗯、 你未出 tips 的時候呢，你明白了解那個國家或者地方呢的法律先啦，因為呢新加坡那裡都寫你叫我們這樣做事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會被拉的、 啊、 我們會坐監的，一個姐姐就這樣寫、 嗯、 香港那些就說香港不可以的，不可以這樣的、嗯、香港如果你在那裡做來這裡做事做印尼姐姐呢，真的只是做印尼姐姐的，你叫我們做這些事、 嗯、 我們被人拉的，還有叫我們賣東西吃要有牌的、嗯、香港那些地方沒有牌那些都不可以經營的， 類 似咁样，咁我真系好多 repeat 咁样有嗰啲comment， 我觉得哇，原来咧啲印尼姐姐咧，啊无论喺香港或者大啲地方嗰啲咧， 都几醒目， 都知道呢啲嘢噶。咁喺度话姊妹们唔好信啦，唔好听呢啲啊，唔好啊咁样。咁好多咧就变做咧 comment 咗咧，呢一个 po 咧就删咗啦 ，delete 咗啦，冇咗。但系好俾人哋 cap 咗，然后都继续咁样讲话。哇，你真系咧啲嘢咧冇人哋一讲 tips 呢啲 tips 嗰啲咧，你即刻听啊，未必系得噶。你真系要了解翻啊。 咁都几精明， 同埋话嗰啲 organization 你哋唔好咁样啦。 系啊，其实真应该要审查下啲资料嘅真确性先好出咯。 同埋有啲人仲话都系呢一个咧，就话嗱，我唔讲啲关于边度可以做嘢，边度唔可以做，但系你明唔明白话我哋咧做印尼姐姐咧喺人哋屋企做嘢咧，星期一档啦，到星期六啦，系、 嗯、 真系做嘢系辛苦攰嘅。星期日一日去嗰度休息，你叫我同人 搞咁多嘢， 街你有冇搞错啊？你俾我休息先啦，类似呢啲，我都觉得系 make sense 嘅，make sense 嘅，系 OK OK， 接受接受。 嗯，不过其实头先咧听到阿格先生咁样讲啦，嗱，你讲咗话，譬如香港同埋新加坡嘅一啲佣工可能个反应会大啲啦。咁真系有地方可以完全唔规管，即系买嘢食又唔使。睇牌啊，跟住自己打几份工又冇所谓咁啊吓， 照讲就真系系冇乜咯。 所以嗱，又一次印证咗咧，呢一个所谓都几官方，同埋都几多人认可嘅机构咧，都可以出咗一啲可能大家会觉得 blunder， 即系完全系靠害。我觉得呢个 post， 即系如果你真系跟咗佢个指引去做嘅话咧，犯法不特止啦，其实你真系分分钟咧，连你自己最基本嗰个稳定收入都冇埋，因为你雇主可能都冇办法用你啦，到期时吓。咁所以即系有好多嘢咧，你自己真系要去了解清楚啦。就算任何媒体发出嘅信息都好啦，而家都一样有好多系假嘅媒体。甚至乎，所以即系呢啲资料嘅真确性咧，大家都真系要好小心去核实，同埋咧唔系咧网上面咧睇到啲乜嘢嘅报道又好，或者系啲所谓嘅 tips， 其实 tips 就仲唔可信添咯，我觉得。 就 tips 话系你如果系真系去外国做嘢嘅话咧，去嗰度学习啊，或者系去嗰度学翻点样煮翻好啲啲嘢啊，啲餸啊，去嗰度翻到去。去嗰度經營呢、這個 make sense 啊！ 嗯、 你已經真係你叫佢點煮啊？星期日去邊度煮啊？家家係麼？ 嗯，不過我覺得啦，你講起話 唔啱咯。 你講起話到底翻到去之後經營咧，點樣去教其他啲人咧？我哋陣間咧7:30之後咧都有其他啲分享咧，就係講下啊，到底如果喺印尼咧接受訓練嘅時候咧，training 嘅嗰啲人啦，或者係嗰啲機構啊，甚至乎咧成個模式係點咧？嗱，我以前咧都好好奇嘅，因為我請印尼姐姐嘅時候咧，我都喺度諗啦，啊，到底咧佢啲語言喺邊度學嘅咧？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小冊子，定還是有本書咧去教佢哋啲中文點樣講啊，或者係相關？嘅一啲嘢点样去沟通啊，同埋点样相处同生活咧？咁啊，阵间咧都同大家分享少少，到底咧即系我哋最近睇到嘅一啲片段同埋资讯咧，话俾我哋听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啊？转头咧继续留意住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唔好行开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海地发生7.2级强烈地震，多座建筑物倒塌。民防官员话，至少227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或失踪。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50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古巴、多米尼加等加勒比海国家都有震感。总理亨利宣布国家进入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他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正调动所有资源协助受灾民众，并呼吁全国团结。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向海地即时施以援手。一架消防飞机在土耳其南部参与扑灭山火之后坠毁，机上八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南部卡克拉曼马拉什省，省长说这架飞机从俄罗斯租用协助控制山火，坠机原因暂时不清楚。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罗斯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星期六在土耳其执行灭火任务之后坠毁，机上五名俄罗斯军人和三名土耳其军人全部遇难。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慰问电。回到本港，本港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是从美国抵港的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女外佣。兩人都已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當中外佣獲縮短檢疫期至7日，但返回社區幾日之後確診並帶有變種病毒。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個案反映現時抵港檢疫措施存有不足，有需要延長從中風險地區抵港並已經接種疫苗和有抗體人士的檢疫日數。許樹昌又指出，近期有不少輸入個案已經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仍然受到感染。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科學委員會將於星期一檢視相關數據，研究調整酒店檢疫期。柴灣小西灣村的屍體發現案，警方表示一男一女死者並沒有表面傷痕，現場沒有打鬥或搜掠痕跡，亦沒有遺書，單位的門窗上鎖，沒有被叫，正從多角度調查。警方近昨日中午接获大厦保安报案，指单位传出异味，破门入屋发现两具遗体已经发胀同腐烂，相信两人已经死去三至七日。男死者倒卧大厅，女死者就在厕所。警方表示，63岁男死者无业，行动不便，有长期病患，很少出门。54岁女死者是清洁工。警方说两人相识，同住在该个单位，有待调查两人关系，正联络他们的家人。被問到案件有沒有刑事成分或者涉及毒品等等，警方說現場沒有凌亂跡象，至於兩人有沒有吸毒習慣或其他的可能性有待調查。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狗狗疯狂咁追自己尾巴，咁就代表佢有强迫症？ 咁又唔一定嘅，但系有咁明显嘅征兆咧，就唔好疏忽啦。要观察翻狗狗嘅生活习惯，睇下系咪需要调整一下。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提吴君如就会想起喜剧尹志文导演点解会尹君如饰演香港残奥运动员苏华伟的妈妈。 接触苏妈的时候，苏妈是一个比较爽朗有勇气的一个人，外貌上不知道为什么给到我一种感觉，好像是君如。所以我找投资方，最后古天乐先生愿意投资，我就跟他说我想找君如去演苏妈的角色。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我是迪斯二台院线。 二台话你知，乌布是位于印尼巴厘岛吉安雅县的一座城镇，被视为是巴厘岛的艺术、文化和心灵启迪中心。 例如这里有多间的艺术画廊，除了看展览之外，还可以学立演布匹和欣赏不同音乐家的表演。 至于想放松身心和寻求精神疗愈的话，乌布都有多个休养生息的好去处，例如可以做瑜伽、做 SPA、参加烹饪班等等。 另外你又可以去参观不同寺庙，感受一下巴厘充满灵气的一面，例如象洞。 象洞并不是指大象居住的地方，它是在十一世纪建成，本来是一座修道庵，而家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考古建筑群。 而如果想感受一下被热带雨林包围的感觉，你可以去到乌布猴子森林。 另一个乌布景点就是在1950年代建造的乌布水王宫，是用来纪念印度教中代表知识、教育和艺术的神灵。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神秘巴基格先生， 巴基格 Barbie。 嗱，今日咧如果都有计划外出活动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早上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嘅，咁即系意味住大家都真系要带住把遮吓。但系我今日系唔记得带遮噶。嗱，而家室外录低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低水平嘅。咁希望咧即系今日落雨咧，希望啲空气都清新啲啦，凉凉地亦都令到个人心情好啲，精神啲啦。 Sekarang temperatur 2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93%.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Tapi bisa 1-2 kali hujan, dan juga ada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halilintar. Dan hari ini juga banyak curah hujannya 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mungkin ada waktu pendek yang ada sinar mataharinya.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ke depan 2-3 hari juga ada saat-saat pendek yang bermatahari, tapi juga ada hujannya. Sedangkan pada hari Selasa akan sangat panas. 咁亦都係啦，即係31度，我覺得都還可以啦。如果陰天嘅話咧，如果有啲啲風咧，都 OK 嘅。26度而家就相對地舒服啲啦嚇。 更加一問。 系啦，咁啊，除咗话头先讲嘅 Banas 之外咧，咁亦都有啲系重要嘅 announcement 要同大家讲一讲。 嗱，ini ada perubahan undang-undang imigrasi yang dari tahun 2021 itu yang dimulai dari 1 Agustus ini. Nah, imigran ilegal, orang yang overstay, orang yang pernah mendapatkan perintah pemulangan atau perintah deportasi atau orang yang ditolak izin mendarat dilarang untuk melakukan pekerjaan apapun. Yang melanggar dapat dikenakan denda maksimum 50.000 Hong Kong dolar dan paling tinggi penjara 3 tahun. Sekalian juga mempekerjakan pekerja ilegal itu adalah pelanggaran yang serius dan hukumannya itu sudah ditambah ya. Dari dulunya itu kalau hukuman yang lalu 350.000 Hong Kong dolar denda dan 3 tahun penjara itu dulu. Sekarang ditambah jadi denda 500.000 Hong Kong dolar dan 10 tahun penjara. Dan juga direktur, manajer, sekretaris, partner dari perusahaan yang bersangkutan juga bisa mendapatkan pidana ya, dan tanggung jawab harus memberikan tanggung jawab pidana mereka. Untuk informasi dan kalau ingin bertanya boleh telepon ke Departemen Imigrasi di nomor 2824-1551. 咁如果咧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一啲嘅非法佣工嘅问题咧，详情可以上到入境处嘅一啲相关资讯啦，可以致电翻嗰个热线电话2824-1551啦。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我記得咧上個星期嘅時候咧，格先生咧就同我個分享過啦，叫做啊，佢俾一啲短片我睇嘅， 好長嘅，我成日俾你睇少少啫。 O、okay, K， 其實俾一啲長片我睇，但係就睇一啲精華片段。咁啊，嗰、那個片段咧就係、是、解答咗我一路咧就係、是、好想知道啲格格咧，其實嚟香港之前咧接受啲乜嘢模式嘅 training 啦，同埋到底係點樣學咧？嗱，我話俾你聽，我以前嘅幻想係點嘅咧？嗱，當我未睇到嗰條片之前咧，我以為係即係譬如。真系，因为你有时见到雇佣公司会噶嘛，着晒一啲又唔可以话叫校服嘅，又但又唔算系制服，即系总之系大家同一个 team 咁样嘅衫啦，排排坐，然之后有晒教材，咁大家好似咧睇住个黑板咁样咧去学嗰个语言啦，然后学点样沟通啦，有少少似一啲 role play 形式咁样去尝试咧，嗱，我以为系咁样嘅。咁但系咧，当我上一次睇到个片段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吓，原来咁样学佢而家。 但系嗰个系 test 佢嘅时候啊， 即 系 嗰个系测验啊， 嗰个系测验嘅时候，分钟你 个测验都咁咁。 你想象嗰阵时咧，真系有嗰个片段嘅分钟系 show 俾你睇啫。 系， 我估啊，我都系想象系咁样。 嗱，咁我要描述一下咧嗰个test， 即系个测验嘅片段系点咧？咁其实咧不外乎都系听到两把声嘅主要吓。咁有一个咧就系、是、负责揭晓答案同埋问问题嘅声音啦。 冇错。 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作答嗰个人，即系嗰个格格嗰把声啦，那个印尼姐姐把声。咁两个都系印尼人嚟嘅，其实。 嗯。 咁一个就嗱，我相信啊。出题目同埋讲答案嗰个人应该系负责教噶啦， 冇错。 咁而答嗰个人就系负责考试噶啦，即系佢参与考试嘅考生嚟嘅，同埋一个老师啦。 嗯， 咁嗰个问答模式就系，譬如阿老师咧出咗个题目，譬如话街市嘅印尼文咁样啦，咁咧佢就要佢讲翻相关嘅广东话出嚟嘅。 嗯， 咁然后睇下佢啱定唔啱，啱就 OK 啦，唔啱咧就会纠正佢咁样咯。嗯，系啦，大概嗰个片段系咁样噶。 系。咁咧，我就俾格芭比睇，因為我哋都覺得係好啊好奇啦。我自己都未見過正式係咁樣嘅，聽過但係未見過。咁咧就係、是、格芭比感覺同埋我感覺應該有啲嘢都係相同嘅。係咁就係咧教嗰個咧教佢哋廣東話嗰個咧個廣東話自己咧都係真係好一般咯。格芭比我覺得就同埋咧有時咧佢真係到時到有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佢會同啲學生講你去拎某啲嘢。 嗯， 咁咧我自己咧聽我廣東話都實在有限嘅，格芭比真係學習緊嘅，每日都學習嘅，但係都係咁噶啦。咁咧佢就去同嗰個人講。你落水，咁我就话落水 咩落水 咩叫做落水啊？原来咧后屘嘅时候，嗰个但系嗰个考生咧听得明，佢话好，咁我行喺后面嗰度，我就佢话落水落咩水啊？原来佢叫佢攞水啊。 嗯， 系啦，原来会有呢度嘅情况咯。我就系睇得都几有趣下。 唔系嗱，其实咧我除咗话觉得嗰个人本身咬字或者系啲发音咧。真係學阿格先生話真係好一般之外咧，我另外一個覺得比較可能會緊要啲嘅問題咧，係佢個語氣。 哦， 係 啊，係啊。 因為咧嗱，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係啦、 啊， 你真係不能夠嗱，其實同教小朋友嘅道理一樣啦，即係如果個爹哋媽咪本身講嘢係可能比較粗魯啲或者大聲啲咧，你好自然會教咗嗰個小朋友出嚟，因為潛移默化啊嘛，佢同你嘅溝通或者相處就係喺你身上面學咗嗰個嘅講嘢嘅姿態啊、眼神啊、語氣啊、音量啊各樣嘢啦。咁其实学语言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你嗰个老师咧本身讲嘢咧，系我哋定义为可能比较粗豪啲，或者系嗰个语气真系比较倔啲啊，即系唔系几客气咯。我觉得佢讲嘢，同埋咧佢嗰啲语气嘅每一句嘅语尾咧，其实佢有少少似讲泰文，我有啲 觉得系啊， 系啊，即系咁，唔系，全部都系咁样向上。咁我又觉得广东话其实比较少啲系咁样发音嘅。 係，同埋咧，我真係睇咗嗰個片段，我睇得幾多噶，多過你啊，格巴比啊。我後屘嘅時候，我明白咧，如果真係格格嚟香港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係好困難嘅、 嗯， 因為如果係老師咁樣講咧，嚟到香港 發覺溝通唔到嘅，點解？ 係真係你啲音又唔同啦，你講啲嘢啲方法又唔同啦，你唔會話。攞水啊，或者攞水，你攞水即系攞一桶水，攞 我都唔明白咩叫做攞水、 啊。系咯，你要讲清楚俾我攞咩水先得噶？冰水、暖水、雪柜攞，你攞乜嘢啊？类似呢啲咧，就真系变做咧。我觉得如果我喺个雇主个角度咧，而家要明白。个 training 原来系咁样嘅，所以你嚟到香港嘅时候，如果价格真系讲得差嘅话咧，未必系真系价格自己唔努力噶、 嗯， 因为教咧教嗰个咧，佢都系譬如话系三年班小个小学个小朋友教一年班个小学嘅小朋友系咁、样个水准嚟嘅咋， 系， 所以就价格嚟呢度就分钟系真系要再学个从头嚟过咯。 其实我觉得咧啲譬如如果真系要做训练嘅时候咧，都可以考虑下请翻啲当地人，即系譬如话啦，喺香港可唔可以揾一个人去同佢哋合作咧？譬如好似格先生咁，又識廣東話，又識印尼文嘅咁。 格先生都唔知佢教咩翻嚟喎。 唔係，咁你可以審查下佢教得啱唔啱 先。起碼我都知道唔係落水啦，係咪啊？呢樣嘢我 係啦。譬如你即係生活過一段時間嘅，咁你嗰個語感啊，又或者係嗰啲比較可能真係要生活過先知道嘅日常用語咧，咁你會熟啲咯。 係嘅，因為有啲細節位我都覺得係真係係唔同嘅。譬如話佢一講過噶啦，印尼嗰度咧唔會用香港啲一斤啊、一磅啊，唔會噶嘛，佢哋用 個單位都唔同啊， 公斤嘅。所以 如果你買一公斤菜會嚇親人咯， 係啦，冇錯。但係嗰度佢都仲係話係一公，佢同你講一 kilo 嘅蘋果，咁嗰個人就話一斤，咁實在講真，變做加加個 concept 分鐘係我去呢度買一。佢以為係一公斤，但人哋俾佢一斤嘅就話：哇， 咁少嘅， 咁少㗎，你呃我啊！我知嘅喎，唔係咁嘅喎。但係佢唔知原來係一斤，唔係一公斤。類似呢啲係冇教，但係呢啲係 OK。到香港你教唔緊要啦，都係仲係啲 weight measurement 都仲係 OK 嘅。但係就譬如話係邊個啊、蘋果啊呢啲咧，都講得係唔清楚咯。 不過我想講咧，嗱呢個題外話啦，你頭先講起話嗰、那個稱嘅問題咧，我真係見過有一個格格咧都幾醒目嘅喎。嗱，因為可能咧，我唔知道佢系新手定还是系真系佢本身好惊有人呃称啦。虽然而家咧，其实好多街市咧都有一个榜俾你，即系喺出边自己称下啲嘢够唔够称咁样啦。但系佢真系犀利，而家咧咪好兴咧有啲系叫做便携式嘅行李称嗰啲嘅叫做少少嘅仪器啦，咁一个少少嘅电子显示屏，然之后下低有只钩嗰啲咧， 格格拎去街市买嘢， 系啊，佢攞去街市买嘢。咁其实咧，佢有一个用处，我觉得几好嘅。第一就系、如果佢唔识表达佢想要几多嘅时候咧，佢就揾手咧自己拉个钩，咁佢显示出嚟嗰个单位咧就递俾嗰个卖嘢嘅人， 系， 咁变咗嗰个人就好清晰知道佢想要几多啦。咁同埋佢就直接即系买完之后就即刻将嗰袋送钩上去，佢亦都知道自己系唔系真系买啱嗰个重量同埋份量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几聪明嘅，即系如果沟通唔到嘅时候啊，呢样嘢其实几帮到手咯，呢个工具 系 啦。咁但系头先讲翻话，个语言上咧，嗱，我好记得咧，佢上一次教咧，有提到一个字咧，我觉得佢讲得最好嘅咧就系洗手，洗手。佢嗰个语气真系好似讲泰文，我觉得。同埋有时系，我好记得佢系煮饭，煮饭，洗菜，即系全部都系 joy 菜，唔系菜系 joy。 咁就变咗真係有少少 饭 係呀，煮饭 洗炒菜， 炒菜 炒菜煮饭。 但係我都问下格先生啦，我有时都諗嘅，佢哋会唔会係因为呢学广东话，即係佢自己本身个老师学嘅时候呢都係用返印尼嘅嗰个发音系统呢去标注返嗰个似嘅音。因为譬如我见我格格买餸呢，佢真係用印尼文嘅方法去拼嗰句廣東話出嚟，寫住要去買啲乜嘢嘅。 嗱，實在係嘅，佢哋會自己用翻，因為印尼文係 A B C D 嘅， 咁 拼翻出嚟。但係如果係你聽翻正宗嗰啲係標準嗰啲，你拼咧，譬如話菜，你就會用。如果係我寫啦，我會用 C H O I 菜， 我係會咁樣寫嘅。 啱啊， 但係咧，因為嗰度嗰個老師係教係 joy， 咁你會點寫咧 ？J O I 咯，咁我發嘅時候，我個老師教我係 joy 喎。 所以佢咪繼續 咁樣再咯。婆婆咧，你叫我寫咧，我會話 P H O 婆。 嗯， 但係嗰度佢係教佢婆婆，佢就會點樣寫咧？係 B O 咯。就是咁样咯，所以变咗系一代再教多一代，就变咗系咁样咯。系要嚟到香港，即系做得好耐，同埋听得好细节嗰啲咧，先会变做好啲咯。 同埋因为广东话咧，始终粤语嘅声调都系比较复杂啲啦，即系嗰个嘅高低音啊，争少少已经系有啲唔同噶啦。所以我谂佢哋嗰个标注嘅方式，亦都要更加细致先至 OK 咯。咁但系咧，我相信啊吓。教廣東話班的那些格格和老師應該是自己本身都不是很知道或者不是很教到他們那九個聲調的分別，所以就變成可能有些高低音會不同，譬如之前我格格經常煲糖煲糖，其實是煲湯的、 Barbie 的格格叫做都叫不錯，好過這個老師、 我覺得我格格是 qualified 去教這些班，因為講得很標準，真的 有些人就看回這個片段，因為都是廢石教嗰度写嘅，咁有一个人就话我都有经历啊，我就入去嗰度学咧，学五个月，学到我咧真系好辛苦。咁样学咗咗咧，我觉得 OK 啦，起码都沟通到啦。我咁喺度嚟香港啦，就开始做嘢。原来 都系沟通唔到， 唔系我老板系上海人，我同佢讲上海话。哎呀， 唔系咁，你见工嘅时候应该会知道嘅。Suppose 我估啊嘛，即系第一个嚟到香港就已经咁样啦，咁你咪学多个语言咯，嚟到香港积极啲咁样谂啦，每日解决唔到嘅，同埋真系讲真，语言都系沟通嘅一个媒介嚟嘅啫，沟通仲有其他方法嘅，例如系即系用身体语言啦、动作或者用而家嗰啲翻译嘅软件，希望帮到手啦。 冇错，或者买个榜，大家咁样去嗰度讲， 咁样 OK 嘅 OK。咁啊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 Nah di rumah semua barang-barang domestik yang dari gas itu harus ada stempel GU dan juga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Jadi semua yang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idak seharusnya dipakai lagi karena sudah tua dan harus ditukar dengan yang baru yang ada stempel GU. Sedangkan untuk inspeksi gas harus dilakukan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aman.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nya EMSD. 关于电器安全须知咧，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可以上到机电工程处嘅网站查询下啦。 Dan juga karena pandemi ini membuat keadaan ekonomi lebih buruk ya, jadi pemerintah menurunkan ya jumlah waktu kerja untuk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Jadi untuk tunjangan basic dan medium itu waktu kerjanya itu diturunkan. Yang basic dari 144 jadi 72 jam per bulan, medium dari 168 sampai 132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yang keluarga satu orang saja, single parent itu tidak berubah. Dan juga sekarang sudah tidak ada lagi namanya insentif kerja untuk subsidi transport. Skema ini sudah tidak ada lagi sejak Juni 2021. Jadi boleh ganti untuk minta tunjangan yang family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ini ya, dan untuk meminta klaim-klaim untuk yang tadi transport itu subsidinya paling telat harus dilakukan sebelum Agustus 31 bulan in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 3000. 咁亦都系啦，即系关于呢一个嘅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咧，如果需要知多啲详情，可以致电25583000嘅。最后亦都有疫情嘅相关资讯需要提供嘅。 Jadi vaksin di Hong Kong itu diberikan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dan pemerintah yang memberikannya dan boleh pergi untuk vaksinasi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dengan dokter privat dan bisa dilakukan online bookingnya ya. Jadi mulai dari Agustus 11juga bisa mendapatkan tiket ya, supaya yang tidak orang yang tidak melakukan booking untuk orang tua umur 60 ke atas untuk divaksinasi di tempat vaksin pusat vaksin itu. Jadi anak kecil dari umur 12 ke atas boleh vaksin BioNTech, yang 18 ke atas boleh Sinovac. Jadi boleh dipikirkan dan dipertimbangkan karena ini bisa membantu untuk melawan virus, dan kalau butuh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冇錯啦，可以上到咧www.coronavirus.gov.hk 咧去了解更加多疫情嘅相關資訊。咁我哋下個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再見啦，格先生，拜拜。 Bye,